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皇后下嫁，您看电视连续剧了，波尔基吉特使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，还举行了婚礼，因为他以他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，所以叫下嫁。这个事儿也是千古之谜，离着年代久远了，有没有这事儿也不清楚。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，有很多传说，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，说他不是满人，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，哎，女孩换的男孩。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，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，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，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，咱不必细说，咱单说这个英王，这是真的。英王没当上皇帝，每天是郁郁寡欢，也不怎么爱吃饭，也睡不着觉。后来跟福晋一商议，福晋就是他夫人，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，周围耳目甚多，行动不便，要想得江山社稷，唯有出走。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，真哥没有咱容身之地吗？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，咱多交朋友，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，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。夫妻二人都同意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套辆车，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，带着金银细软，城门刚开，偷偷的溜出京城。哪儿去？奔四川。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，刘备就坐四川。那个地方 周围是山，当间是平地，天府之国，粮食有的是。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事，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。那一路之上，万水千山，谈何容易？快到了四川的边上，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，没想到出事了，遇上土匪了，把东西全都抢走了，把车呀、牲口全给抢走了，把手下几个跟班的也宰了，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草丛之中免遭杀戮。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呀，什么都没了。也别说什么都没了，福晋手上还有镯子，还有戒指，往前走不吃饭不住便行呢，就靠着卖这东西啊，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。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，困难到极点呢。这还不说，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身怀鹿甲，要生孩子。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？什么节骨眼上还生孩子？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，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，搀着夫人，府内无食，两口子相依为命，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。一看有一家财主，黑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这地方能背点风。英王富昌搀着福晋呢，到这个门洞背风。到这之后，福晋就说了：“老爷，我受不了，这孩子眼看就要生了。”哎呀，你等等，那玩意儿能等吗？他不是等的事儿。富昌急坏了，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，要一生下孩子，娘俩谁也活不了啊。到了现在，英王也就豁出去了，双手捶门呐、咚咚咚咚咚咚，风一样砸门，把这家人给惊动了。仆人们把门开开，先是不乐意，心说天这么黑，有这么砸门的吗？一看不认得，一男一女的，这女的在地上坐着。这仆人就问：“干什么？你冲什么砸门？”“哎呀，各位行行好吧，我夫人呢要生小孩，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，给我们找一间空房子，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，我必报大恩。”别说，快，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，你们哪来的？走，不行，我求求各位了。啊，不要，没商量。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，是满地打滚儿。正这时候呢，本宅的主人出来了。这个主人就问：“啊，明白了，断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，咱家闲房子有的是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呢？马上准备，不但腾房子，还要腾出好房子，暖和的房子，把炭火盆给笼着。 那玩意儿在这块儿，一家之主说话不算，谁算？嗓子收拾好了，看我喷声声，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，在这帮着接声。哎呀，富长感动，无可无不可呀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老泪纵横。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了个小女孩，母女平安无事。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，以头触地，净说拜年的话。本宅的主人把他搀扶起来，说：“行行行行行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您哪儿的？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，好像是北京人。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，口甜呢。”啊，富昌说是我是北京人，那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呀，我是买卖家的，当账房先生的。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，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。哦，本宅主人就信了。哦，账房先生，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？到四川呢，我访个朋友。没想到呢，遇上土匪了，把我东西都劫去了，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，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，请问恩公贵姓啊？免贵啊，我姓段，我叫段登，段洪亮，因为我是练武的，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神枪镇八方，我叫段登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个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还是同林的亲师兄，这里边有不少套头，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。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？不能走，起码得孩子满月吧，这就一个多月，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断灯供给，不但这样，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，人是有感情的，一回生两回熟啊，这一个多月的光景，这一谈，段登发现这主谈吐不俗，满肚子都是学问。哎呀，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，大学问家呀，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，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，用过一定的功夫。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，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，他两样，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，你不服气不行。因为呢，他的身份地位，他的工作需要，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，哎，他就不是原来那个样的，比如说话呀，语气呀，动作呀，跟常人截然不同，所以段登就发现这先生必有来历，完全有可能他不是什么账房先生，但也不便深问。后来孩子满月以后了，这个富昌提出了要走，段登说这么办吧，你找不着朋友你上哪儿去，天这么冷，你先猫个冬吧， 等春暖花开再走的时候，我也不留你了，又在这儿住了一冬。这一冬相处的感情更好了，转过年春天了，又挽留他别走。是春天呢，风大，过了春天再说吧。到了夏天要走啊，别走，夏天太热。秋天吧，秋天凉快点时候再走吧，又留到秋天。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。八月中秋要赏月。现在段登两口子，富昌夫妇带着孩子，天津院摆了个圆桌，月饼应该应用之物全都摆好了，在这块赏月吃水果，另外还有酒。这富昌的酒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前半夜人又说又笑的，到后半夜当女人的又有孩子都回避了，就剩下段登和富昌两个人接茶喝。富昌手中举杯仰面观太空，皓月当空，心潮澎湃。富昌心难过呀，就凭我金枝玉叶龙生凤养，这天下本来是我的，就因为自己左右无人，被人家挤兑到这步田地，如今来到四川，错非断灯把我们给救了，我早就死到勾芡之中了，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。他伏案痛哭，他这一哭，段登就问他，我说先生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啊？富昌说，我就是账房先生。不对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，你瞒不了我，真格的，我救了你一次，咱俩相处快一年了，你不跟我说句实话吗？富昌也是一时嘴没把门的，觉着是这么个理儿，拿酒盖脸儿吐露了实情。段登一听，哎呀，燕青王啊，当今皇帝的亲伯父，这还了得吗？赶紧跪倒叩拜英王。富昌伸双手相搀，恩公，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恩公，我绝不会忘恩的。打这暴露身份之后，两个人更进这一堂了。英王主动提出跟段登冲北磕头八拜结交，一开始段登不敢，后来答应了，两人磕了头了。那么磕头之后呢，更近了一步，无话不谈。段登就问大哥，你究竟离开北京打算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事业。我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，恳求贤弟给我帮忙啊！你是四川人，人杰地灵，我是外来人，俩眼一抹黑呀。如果兄弟能帮助我干成一番事业，那江山有你一半。段登连连摆手，不可不可不可，我跟哥哥相处，我是同情你，我替你啊鸣不平，我没有别的奢望。这不大哥你说到这儿了吗？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。有段登给帮忙， 后来历尽艰辛呐，朋友找朋友，朋友烦朋友，有一个大网，有个秘密联络图，后来聚众几百号，就物色住剑山蓬莱岛。你看，就这地方九孔十八弯，周围是大江，当中是孤岛。这座岛子好好修一修，易守难攻，可以把它列为根据地。英王也同意。你说段登为了英王多不容易，不惜重金啊，私官两面，终于把剑山蓬莱岛这地方给买下来了，而且在寺外募款巨资修建剑山。就是人就是万物之灵啊，想干什么能干什么。这些年来把剑山修的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遍布消息埋伏，在岛子的中心修的是天王殿，天王殿背后是英王宫，另外前边还带朝房的，左边有招贤馆，右边有迎宾楼，军师府、大帅府、将军府，哎呀，全套的都修建好了。打那之后，广泛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。经段登这一活动，头一个来的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谭大帅。经谭天引荐，紧跟着来了云台三大神剑，紧跟着又来了四梁八柱、八大天王、五王、八侯、七贤、十六郡、十二名战殿将军，外加三横，那个穷苦的老百姓那不有的是吗？管饭吃就来呗，招兵不困难，但是他们得筛选，八六八选了又选，现在的剑山两万多士兵，另外光战船也建造了不少，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。那边说本地官府就看着吗？就不管吗？当然不能不管了。官府查知这信儿之后，派人来抓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要造反吗？来少了不顶用，来了还没等到剑山边上，就叫人给扑了灭了。大队人马来吧，抽不来那么些军队，所以四川的总督、本地的巡抚、成都的知府联名聚奏，请求朝廷派援兵。这朝廷谁？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见着本章之后了，紧皱眉头。康熙一想，英王富昌也姓爱新觉罗，我也是爱新觉罗氏，那是我大爷，我怎么能打我大爷呢？后来算了算了，把这奏章压在那块儿，不批示。地方官不见皇上的手谕，不敢贸然行动，也不敢发大兵。一来二去的，英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现在居然要夺江山，推倒康熙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